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菲伊埃老头有个老朋友叫做德罗玉，在对面开着一家兼卖杂货的文具店，橱窗里摆着玻璃缸，装着红红绿绿的糖果，没有臂没有腿的纸娃娃。两个朋友，一个在门前街沿上，一个在棚子里，隔着街挤眉弄眼，摇头摆脑，做着各式各样的记号。有时鞋匠累了，以至于像他所说的臀部抽筋的时候，两人就远远地招呼一下。拉菲埃德尖着嗓子，德罗玉用着牛鸣式的声音，一同到临近的酒店里去喝一杯。一到那儿可就不急着回来了，那简直是一对话匣子。他们俩认识了快有50年了，文具店的主人在1871年那出戏里也露过脸，谁想得到呢？他表面上仅仅是个极普通的人，长得胖胖的，戴着小黑帽，穿着白色工衣，留着一撮老兵似的白胡须，迷迷惘惘的眼上有一丝丝的红筋，眼皮臃肿得厉害，软绵绵亮晶晶的腮帮老淌着汗，拖着一双痛风的腿，呼吸急促，说话也不大利落，但他始终保持着当年的幻象。在瑞士亡命了几年，他遇到各国的同志，特别是俄国人，使他窥到了博爱的无政府主义之美。在这一点上，他和拉菲埃德意见可不同了。因为菲耶埃德是老派的法国人，他心目中的自由是要用武力与专制手段去执行的。除此以外，两人都绝对相信将来必有社会革命，必有一个劳工理想国。个人崇拜一个领袖，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他的身上。德罗玉拥戴玉西埃，拉菲埃德拥戴高加。他们滔滔不绝地辩论彼此意见的分歧点，以为共同的思想早已讲清楚了。干了两杯之后，他们几乎相信这共同思想已经实现了。两人之中，鞋匠更好辩，他是凭理智而相信的，至少自命为如此，因为他的理智是怎样特殊的理智，只有天晓得，只适用于他一个人的。可是虽则在理智方面不及在靴子方面内行，他仍胆敢说他的理智对别人也一样适用。比较懒惰的文具店老板 却不愿意花费心思来证明他的信念。一个人只证明他所疑惑的事。德罗玉可并不疑惑，他那种永远乐观的脾气是依着自己的愿望来看事情的。凡是跟他的愿望不合的，他就看不见，或者是忘了。不愉快的经验在他的皮肤上划过，一点不留痕迹。两人都是想入非非的老孩子，没有现实感觉，一听革命这个名词就飘飘然，仿佛那是一个可以随便编造的美丽的故事，简直弄不清它是不是有一天会实现，或者是不是目前已经实现了。他们俩对人类像对上帝一样的信仰，算是把千百年来膜拜基督的习惯转变一下，因为不用说，他们都是反对教会的。妙的是，文具店老板和一个热心宗教的侄女住在一起，完全受侄女的支配。那个棕色头发，眼睛挺精神，说话又急又快，还带着很重的马赛口音的矮胖女人，是个寡妇。丈夫以前在商务部当文书，她没有财产，只有一个女孩子，母女俩被叔父收留着。但她自命不凡，差不多认为在铺子里管买卖是给老板争面子，神气活像一个失宠的王后，还算是叔父的生意和主顾们的运气。她精神饱满，兴高采烈，把傲慢的态度冲淡了不少。以他那种高贵的身份，他当然是保王党兼教会派。亚历山大里太太把这两种心情表现得非常露骨，最喜欢捉弄那些不信神道的老人。他自居于主妇的地位，认为对全家的信仰负有责任，如果他不能使叔父改变信仰，至少要把这个老怪物浸在圣水里。他在墙上钉着鲁尔特的圣母像和巴杜的圣女安杜娜像，壁炉架上的玻璃罩内供着彩色的神像，八月里又在女儿床头摆一座小型的圣母寺，插着蓝色的小蜡烛。这种含有挑衅意味的虔诚，人家也说不出他是什么动机，是为了爱护他的叔父，希望他皈依正教呢，还是单单的为了要惹他生气？无精打采、半睡半醒的老头处处让着他，绝不敢惹动侄女好斗的脾气。他这样不伶俐的口齿绝不是他的对手，所以但求息事宁人。有一次他冒火了，因为一个小小的圣约瑟像竟然溜进了他的房间，高踞在床后的墙上。这一下他可占了上风，因为他气得差点发疯，把侄女吓坏了，从此不敢再来。余下的事他都装聋作哑，那种老前婆气息的确使他难堪，但他不愿意去想，骨子里他是佩服侄女的，觉得被他呼来喝去的不快感，而且他们在宠爱小丫头兰纳德那一点上意见也是一致的。兰纳德13岁，老是闹病，几个月以来他害了骨节劳，成天躺在床上，半个身体都用夹板夹着，好似抱在树皮中的达芙妮。他的眼睛像受伤的小鹿的眼睛，暗淡的皮色好比缺乏阳光的植物。头原来长得太大，加上很细很紧密的淡黄色头发就愈显得大了。但脸很清秀，富于表情，配着一个小小的生动的鼻子，一副天真烂漫的笑容。兰纳德和艾麦鱼线是朋友，从小就天天见面，但艾麦鱼线不大敢溜进他家里。亚历山德里太太讨厌他，认为他是无神论者的孙子，下流的小坏蛋。 兰纳德整天躺在楼下靠窗的一张长椅里，艾麦鱼线经过的时候轻轻地敲着玻璃，鼻子贴在窗上，扯着鬼脸跟他打招呼。夏天窗子开着，艾麦鱼线便停下来，把胳膊高高地靠在窗上的横叉上，自以为这个姿势对他比较有利，肩头高耸之后可以遮掩他的残废。其实没有朋友来往的兰纳德早已想不到艾麦鱼线是个驼子，而一向害怕并且讨厌女孩子的艾麦鱼线也把兰纳德看作例外。这个半瘫的姑娘对他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只有在贝德把她亲吻过后的那天晚上和下一天，她回避兰纳德，对兰纳德有种本能的厌恶，急急忙忙地低着头走过，然后不大放心地远远地偷看一下，好似一条野狗。过了两天，艾麦鱼线又找兰纳德了。的确，兰纳德不能算女人。平时放工的时候，丁叔的女工穿着像睡衣一样的长工衣，都是个子高大的嘻嘻哈哈的姑娘，饿虎似的眼睛会一眼把你瞧尽的。她走在他们中间，拼命地把自己缩小，赶紧往兰纳德的窗子逃过去。她很高兴她的女朋友残废，在她面前她可以摆出优越的甚至保护人那样的神气。他把街坊上的事讲给他听，故意把自己说得很重要，逢着他想讨人喜欢的时候还带一些东西给兰纳德，冬天是烤栗子，夏天是樱桃等等。兰纳德那方面也从摆在橱窗里的两口玻璃缸内掏些花花绿绿的糖给他，拿些风景片一同看着玩。这是最快活的时间，两人都忘了幽禁他们童心的可怜的肉体。但他们也会像大人一样为了政治与宗教而争论，那时也就和大人一样的愚蠢。和谐的空气破坏了，兰纳德讲着奇迹，九日祈祷，赦罪日，镶着纸花边的圣像。艾麦鱼线学着祖父的口头禅，说这些是胡闹可笑。他讲起老人带他去参加的集会，兰纳德也鄙夷不屑地打断他的话，说那些人都是酒鬼。双方的语气变得难听了，提到彼此的家长，一个把祖父侮辱对方母亲的话说出来，一个把母亲侮辱对方祖父的话说出来，然后他们又互相攻击本人，尽量找些不客气的字眼。这当然很容易，艾麦鱼线说出最粗野的话，可是兰纳德能找到最恶毒的。于是艾麦鱼线走了，下次再见的时候他说他曾经和别的女孩子在一起，他们都长得很漂亮，大家玩得很痛快，还约好下星期日再见。兰纳德一声不出，假装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可是突然之间他发作了，把编织的钩针摔在他的头上，嚷着叫着要他走开，说他恨他，随后把双手捧着脸。艾麦鱼线走了，心里并没有为了胜利而得意，他很想拿开兰纳德瘦小的小手，跟他说刚才的话是假的，但他为了傲气硬着头皮撑下去。终于有一天人家带兰纳德报复了一下，艾麦鱼线和工厂里的伙伴在一块儿，他们不喜欢他，因为艾麦鱼线不理人，也因为他不说话或太会说话，幼稚夸大，像书本上或报纸上的文章。那天大家谈着革命跟将来的世界，艾麦鱼线兴奋得不得了，说话很可笑， 一个同伴恶狠狠地挖苦他说：“得了吧你，你太丑了，将来的社会不会再有驼子，像你这种家伙一生下来就得给淹死。”那一下，爱卖鱼线可从雄辩的高峰上直跌下来，狼狈不堪的猪嘴了。旁人都笑弯了腰。整个下午，爱卖鱼线咬紧牙关，一声不出。傍晚他回家去，急于想躲在他的一个角落里自个儿痛苦。奥利维在路上遇到了他，看他面如土色，不禁吃了一惊。啊，你心里不好过？为什么？爱卖鱼线不愿意回答。奥利维很热情地追问，孩子老不开口，牙床骨直打哆嗦，像是要哭了。奥利维搀着他的胳膊，带他到家里。奥利维对于疾病和丑恶有种本能的厌恶，那是生来不能做慈善会修士的人都免不了的。但奥利维一点儿不流露出这种情绪。是不是人家和你过不去？ 是的。 怎么回事呢？这时候孩子可忍不住了，他说他长得丑，同伴们说他们的革命没有他的份，也没有他们的份，同时也没有我们的份。啊，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是为着后来的人干的。孩子听到革命要这么晚才成功，不免很失望。为了替像你这样成千成万的少年，成千成万的人谋幸福而工作，难道你不乐意吗？爱卖鱼线叹了口气。 可是自己有一些幸福究竟是舒服的。 孩子，别不知好歹，你住的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生在最奇妙的时代，你并不傻，眼力也很好。你想想周围有多少事值得你去看去爱呢？奥利维给他指出了几桩。孩子听着摇了摇头。 不错，可是我背着这个躯壳永远摆脱不掉。 你会摆脱的， 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完了。 你怎么知道一切都完了？嗯？孩子听到这句话愣住了。唯物主义是祖父信条中的一部分，他以为只有教士才相信灵魂不死，因为知道奥利维不是这等人，便想着他说这句话是否当真。可是奥利维握着他的手，说了许多理想主义者的信仰，说无穷的生命只是一个整体，无始无终的一照生灵与一照的瞬间只是独一无二的太阳的光芒。但他并不用这些抽象的话，奥利维一边说着一边不知不觉跟孩子的思想同化了。他半笑半正经地讲着万物的轮回与地善，灵魂在无数量的形式中流过滤过，像从这一口池流到那一口池的一道泉水。他靠近打开的窗子坐着，孩子站在他旁边，让他拿着手。那天是星期六，傍晚的钟声响着，最近才回来过的第一批燕子掠过房屋的墙，远天对着包裹在黑影中的都市微笑着。孩子凝神屏气，听着年长的朋友讲着神话。奥利维看到孩子这样专心 也感动了，不禁对自己的叙述悠然神往。人生往往有些决定终身的时间，好似电灯在大都市的夜里突然亮起来一样，永恒的光焰在昏暗的灵魂中点燃了。只要一颗灵魂中蹦出一点火星，就能把灵火带给那个期待着的灵魂。这个春天的黄昏，奥利维安安静静地说话，在残废的小身体所禁锢的精神中间，好像在一盏歪歪斜斜的灯笼里点起了永远不息的光明。他完全不懂奥利维的议论，甚至也不大听在耳朵里，但这些传说，这些形象，在奥利维看来只是美丽的预言和比喻，在埃麦于县心中却是有血有肉的现实。神话变成了生动的东西，在他周围飞舞。从房间的窗洞里看到的形象，街上来往的穷穷富富的人，掠过墙头的燕子，驮着重物的疲惫的马，被黄昏的影子淹没的房屋的砖石，光明隐灭的暗淡的天色，这整个外表的世界突然印在他的心头，像一个亲吻。那仅仅是电光般的一闪，马上熄灭了。他心里想到兰纳德，便说：“ 可是，那些去往弥撒、相信上帝的人，明明是头脑不清的家伙。” 奥利维笑了：“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有所信仰。”我们都信着同样的事，只是他们的信仰没有我们的坚强罢了。他们要关上窗户，点上灯，才能看上光明。他们把上帝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我们的眼光更好，但我们的爱总是同样的光明。孩子回家去了，黑洞洞的街上，煤气灯还没有点起来。奥利维的话在他的头里嗡嗡地响。他忽然想到，嘲笑眼光不好的人跟嘲笑驼子同样是残忍的。他又想起眼睛挺美的兰纳德，想起他曾经使他双眼流泪，不由得难过极了，便回头向文具店走去。窗子还半开在那里，他轻轻地伸进头去，低声地叫着：“ 兰纳德，兰纳德。” 兰纳德不回答。“ 兰纳德，我请你原谅。” 兰纳德在黑影里回答说：“ 坏东西，我恨你，兰纳德，对不起。” 埃麦于县又说了一遍。随后他忽然兴奋起来，便更放低了声音，又惶惑又羞愧地说：“ 告诉你，兰纳德，我也相信上帝了，跟你一样。”“真的吗？”“真的。” 他这么说是特别为了表示自己宽宏大量，但说过以后，他的确有些相信了。他心情轻快地走了。兰纳德原谅了他，他很快活。其实这苦命的孩子暗中也乐意兰纳德为他而痛苦一下。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五一节近了，巴黎有些可怕的谣言，劳工总会的一般吹牛大王尽量的推波助澜，他们的报纸宣告大审的日子到了，号召工人纠察队喊出饿死他们的口号，那是布尔乔亚最害怕的，他们拿总罢工做威吓，胆小的巴黎人有的下乡了，有的怕受封锁，忙着囤积粮食。克里斯朵夫遇到加奈驾着汽车，带着两只火腿和一袋番薯，他吓坏了，竟弄不大清自己属于哪一个党，一会儿是老共和党，一会儿是保王党，一会儿是革命党。他的暴力崇拜好似一只疯狂的罗盘针，一下子从北跳到南，一下子从南跳到北。当着大众，他照旧附和朋友们的虚张声势，心里可是预备拥戴随便哪个独裁者来打倒赤色的幽灵。克里斯朵夫嘲笑这种普遍的胆怯病，相信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奥利维却没有这个把握，他是布尔乔亚出身，而回想起当年的大革命和等待将来的革命，布尔乔亚老是有些心惊胆战的。得了吧，克里斯朵夫说，尽管安心的睡觉吧，你这革命绝不是明天会来的，你们怕革命怕挨打，到处是这个心理。布尔乔亚平民，整个民族，西方所有的民族，大家的血都不够，生怕再流掉。40年来不过是说大话。瞧瞧你们的德莱佛斯案子吧，杀呀杀呀，你们还喊得不够吗？好一般吹大炮的家伙，费了多少的唾沫跟墨汁，可是流过几滴血？别这样肯定，你知道为什么大家怕流血？因为我们本能地感觉到，只要流了第一滴血，兽性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文明的面具马上会掉下来，野兽的利爪会伸出去，那时候谁能把它制服，只有天晓得了。每个人都对着战争踌躇不决，但一朝爆发之后可就惨了。克里斯朵夫耸耸肩说，吹牛大王希拉诺和冒充英雄的尚德莱会在这个时代走红，不为无因。奥利维摇摇头，他知道自吹自擂在法国是行动的前奏曲，但说到五一节，他也不比克里斯朵夫更相信会有什么革命。事情过于张扬了，政府已经有准备， 指挥暴动的领袖们一定会把战争延缓到一个更适当的时间。四月的下半个月，奥利维患着感冒，那是差不多每年到这个时候都要发作的，同时还得触发支气管炎的老毛病。克里斯朵夫在他家里住了两三天，这次病势很轻，很快的过去了，但热度退后，奥利维照例还要拖几天，非常疲惫。他躺在床上，几小时都不想动弹，呆呆地望着克里斯朵夫背对着他伏在书桌上写东西。克里斯朵夫在那里专心工作，写得厌倦了便突然站起来过去弹一会儿琴，倒不是弹他才写下的曲子，而是信手弹奏。于是出现了一个很古怪的现象，他写出来的东西和他以前的风格明显是一贯的，此刻弹的倒像是另一个人的作品，粗暴、狂乱、支离破碎，完全没有他别的作品里那严谨的逻辑。这些不暇思索的即兴，逃过了意识的监视，不是从思想，而是从肉体来的，像野兽的嚎叫，显出精神非常不平衡，正在酝酿未来的暴风雨。克里斯朵夫自己不觉得，但奥利维听着，望着克里斯朵夫，隐隐约约地感到不安。在病体虚弱的情形下，他特别能洞察幽微，预知未来，窥见谁也没有注意到的事。克里斯朵夫按了最后一个和弦，满头大汗，面目狰狞地停住了。他把惊慌不定的眼睛向四下里扫了一圈，碰到了奥利维的眼睛，笑了一下，回到了他的书桌上。 啊，你谈的什么呀，克里斯朵夫？ 啊，没有什么，我是把水搅动一阵，想捉些鱼。 你预备写下来吗？ 写什么？ 你才谈的。 我谈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 那么你刚才想些什么？ 不知道。克里斯朵夫继续写他的东西，屋子里又静了下来。奥利维始终瞧着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察觉了，便转过身来，看到奥利维眼中含着无限的温情。你这个懒虫。奥利维叹了口气。哎，奥利维，怎么了？ 克里斯朵夫，你胸中还有多少东西？眼看你在这儿紧靠着我，可是你将来给别人多少宝物都没有我的份儿了。 你疯了吗？你怎么搞的？ 你将来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还得经历怎么样的危险，怎么样的难关呢？我宁愿跟你在一起，可是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得糊里糊涂地搁浅在半路上。 要说糊涂，你现在就是糊涂。即使你自己要赖在半路上，我也不让你那么做。 你会把我忘了的。 克里斯朵夫站起来，过去坐在床上，靠近奥利维，握着他出着虚汗的手腕。衬衣的领口敞开着，露出瘦骨嶙峋的胸脯，娇弱而紧张的皮肤好似一张被风吹起薄而快要破裂的帆。克里斯朵夫结实的手指不大利落地把他的衣领给扣上，奥利维只是听他摆布。 亲爱的克里斯多夫，我这一辈子也有过美满幸福了。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不是和我一样身体很好吗？ 是的。 那么干嘛说这些傻话？ 对，我是不应该的。大概这次的感冒使我的精神萎靡了。 得振作起来啊。啊，喂，起来吧，起来， 让我再歇一下再说。 奥利维仍旧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第二天他起来了，坐在壁炉旁边继续出神。那年的四月天气很暖，常常下雾，小小的绿叶在银色的雾梢伸展着，看不见的鸟一连声地叫着，欢迎隐在云后的太阳。奥利维抽引着千丝万缕的往事，看到自己小时候坐着火车在大雾中跟哭哭啼啼的母亲离开家乡，安杜纳德自个儿坐在车厢的一角，美丽的侧影，清秀的风景一一映在他的眼帘上，美妙的诗句自然而然地涌了出来，音韵节奏都已经齐备了。奥利维原来坐在书桌旁边，只要伸出手臂就可以抓到笔，把这些诗意盎然的境界记下来，可是他不想这么办。他疲惫不堪，也明明知道梦境一朝被固定之后香气就会散掉，那是一向如此的。他没法表现自己最优秀的部分，他的心仿佛一个百花盛开的山谷，可是谁也进不去，而且只要动手去采，那些花就会泄露，结果只勉强剩下几朵，几个短篇，几首诗，发出一种隽永的凄凉的气息。这种艺术上的无能久已成为奥利维最大的苦闷，感觉到内心藏着多少生机而竟无法抢救。现在他隐忍了，用不到人家来看到，花也一样开放，在无人采摘的田野里倒反而更美，开遍了原野，在阳光底下出神的鲜花不是悠然自得，挺快活吗？阳光是难得有的，但没有阳光，奥利维的幻境只有更丰富。他那几天编了多少凄怨的、温柔的、神怪的故事，不知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好似片片白云在夏日的天空漂浮，在空中融化，然后又来了新的。这种故事他心里有的是。有时天上晴空万里，奥利维便晒着太阳迷迷糊糊，只等到无声的幻梦长着翅膀再来的时候。晚上小驼子来了，奥利维胸中装满了故事，不由得对他讲了一桩，微微笑着出神了。他常常这样说着话，眼睛望着前面，孩子一声不出。后来奥利维也忘了有孩子在场，故事说到一半，克里斯朵夫闯进来听到了，觉得美妙之极，要奥利维从头再来一遍。奥利维却不愿意。 我跟你一样，已经忘了。 没有这回事。你是个古怪的法国人，自己说的做的老是心里有数，你从来不会忘掉什么事。 啊，这便是我的不幸。 因为你忘不了，我才要你把刚才的故事再说一遍。 多厌烦，而且有什么用呢？ 这是不对的。 那么你的思想对你有什么用？你把自己所有的统统丢掉，那是永远的损失。 不，永远不会损失什么。 奥利维讲着他梦境的时候，小驼子始终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此刻才醒过来，向着窗子睁着迷迷糊糊的眼睛，沉着脸，身体恶狠狠的，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他站起来说了句： 明天一定是好天气。 克里斯朵夫听了对奥利维说：我相信你说的话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明天是五一， 艾麦鱼线补上了一句，沉闷的脸上有了光辉。 这是他的故事。喂，你明天来讲给我听。 哼，胡说八道。第二天，克里斯朵夫来接奥利维到城里去散步。奥利维病已经完全好了，但老是异乎寻常的困倦。他不想出去，心里有点隐隐约约的恐惧，又不喜欢跟群众混在一起。他的心和精神是勇敢的，肉体却是娇弱的，怕喧闹、骚乱和一切暴烈的行动。他明知自己生来要做强暴的牺牲品，不能够也不愿意自卫，因为他受不了叫人家受罪，正如受不了自己受罪一样。凡是虚弱的人，总比旁人更怕肉体的痛苦，因为更熟悉这种痛苦，而他们的幻想还要把它特别加强。奥利维想到自己的精神不怕吃苦，而肉体偏偏这样的怯弱，觉得很惭愧，竭力想加以压制。但那天早晨，他不愿意跟任何人接触，只想整天躲在家里。克里斯朵夫埋怨他，取笑他，不顾一切的要他出去振作一下。他已经有十几天功夫没有上街换换空气了。奥利维只做不听见。克里斯朵夫便说： 好吧，我一个人去，我要去看看他们的五一节。哎，要是我今晚回不来，你可以说我是给抓进去了。 克里斯朵夫走了，在楼梯上，奥利维追了上来。他不愿意克里斯朵夫独自出门。街上人很少，三三两两的女工衣襟上缀着一串铃兰，像星期日一样穿得整整齐齐的工人们很悠闲地溜着。街头巷尾靠近地道车站的地方，掩掩藏藏地站着成群的警察。卢森堡公园的大门给关上了。天气老是很温暖，罩着雾，已经好久没有太阳了。两个朋友搀着手臂，不大说话，心里非常相爱，偶然交换一言半语，唤起一些亲切的往事。在区公所前面，他们停下来瞧了瞧气压表，颇有上升的趋势。奥利维说： 明天我可以看到太阳了。 那时他们正走在塞西尔家附近，想进去瞧瞧孩子。 啊，等回来的时候再去吧。 过了塞纳河，人渐渐多起来，安安静静散步的人，服装和脸色都是过假期的模样。无聊的闲人带着孩子，工人们也随便溜达着。有几个在牛孔上缀着红蔷薇，神气却很和善， 都是些冒充的革命分子，你可以感觉到他们非常乐观，一点极小的幸福就能使他们满足。这天放假的日子，只要是天晴或者天气不太坏，他们就很感激了。感激谁呢？可不大清楚。他们从容不迫地吸开着脸，看着树上的嫩芽，瞧着女孩子们的穿扮，很得意地说： 哈，只有在巴黎才能看到穿得这样整齐的孩子。 克里斯朵夫取笑那个大吹大擂预告的示威运动。好家伙，他心里又喜欢他们，又瞧不起他们。他们越往前走，人越来越挤了，形迹可疑的苍白的脸混在人堆里等机会。水已经给搅动了，每走一步，水就更浑浊一些，好似从河底下浮起来的气泡一样。有些声音互相呼应，呼哨声，无赖的叫声，在喧闹的人堆中透露出来，令人感到积聚的水势。街的那一头，靠近奥兰利饭店的地方，声音尤其宏大，像水闸似的。警察和士兵拦着去路，大家在那儿不由得挤作一团，又是叫嚷，又是吹哨，又是唱，又是笑。那是群众的笑声，因为他们不能用说话来表白种种暧昧的情绪，只能用笑来发泄一下。这些群众并没有恶意，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在没有知道以前，他们只是闹着玩，烦躁粗暴，可还没有恶意，觉得彼此拥挤，骂骂警察，或是互相吆喝一阵，都挺有意思。但他们渐渐急躁起来，站在后面的人因为看不见前面的情形而不耐烦，又因为躲在肉屏风后面危险性比较少而格外的表示感激。站在前面的人进退不得，闷死了，越来越受不了的局面使他们气愤之极，而压迫他们的人潮的力量又把他们自身的力量增加了百倍。大家越挤越紧，像一群牲口，觉得全体的热气流到了自己的身上，所有的人凑成了一个整体，而每个人都等于是全体，跟巨人波里阿莱一样。热血的怒潮不时在千手怪物的胸中直冒，眼睛含着仇恨，声音含着杀机。躲在第三四行的人开始扔石子了，好些人在临街的窗口张望，仿佛是在看戏。他们一边刺激群众，一边焦灼不耐地等军队开火。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